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九章银色的聘录第六十一集。 两扇小玻璃窗后各有一只活的眼睛在眨，黑亮有神，像汤姆里德尔的。在他的眼球变成红色，瞳孔变成一条线之前， 刺啊！ 哈利说，一边把挂坠盒牢牢地按在石头上。罗恩用颤抖的双手举起宝剑，剑尖悬在两只疯狂转动的眼睛上面。哈利紧紧地抓着挂坠盒做好准备，已经想象着鲜血从空了的小窗里喷出来。这时一个声音从魂器中嘶嘶响起， 我看到了你的心，他是我的。 别听他的！ 哈利厉声说， 快刺！ 我看到了你的梦想，罗恩·威斯莱，我也看到了你的恐惧，你渴望的都可能发生，但你惧怕的也都可能发生， 快刺！ 哈利高喊，树林中响着回声，渐渐颤抖着。罗恩盯着里德尔的眼睛， 一直最不受宠爱，妈妈一直想要女儿，现在也最不受宠爱，那女孩更倾心于你的朋友，总是屈居第二，永远相形见绌。 罗恩，赶快刺他！ 哈利吼道，他能感到挂坠盒在他手中颤动，很害怕会发生什么。罗恩把宝剑举得更高，里德尔的眼睛变红了。从挂坠盒的两扇小窗里，从那对眼睛里，冒出了两个怪诞的肥皂泡似的东西，是哈利和赫敏的脑袋，离奇地变了形。罗恩惊叫一声，倒退几步，两个人形从挂坠盒里升起，胸部、腰部、双腿，最后像两棵同根的树一样站在挂坠盒里，在罗恩和真哈利上方摇摆。哈利已经把手从挂坠盒上缩回，因为他突然变得炽热无比。 罗恩， 他喊道，但现在里德尔哈利用伏地魔的声音说起话来，罗恩像被催眠了一般盯着那张面孔。 干嘛回来？没有你我们更好更快乐，很高兴你不在，我们嘲笑你的愚蠢，你的懦弱，你的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是。 里德尔赫敏重复道，她比真赫敏漂亮，但很可怕。她在罗恩面前摇摆大笑，罗恩似乎惊恐万分，但又无法动弹，宝剑无力地垂在身边。 谁会看你呀？有哈利波特在旁边，谁会看你呀？跟救世之星比起来，你做过什么？跟大难不死的男孩比起来，你算什么？ 罗恩，刺他，刺他！ 哈利大喊，但罗恩没有动，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里面映出里德尔哈利和里德尔赫敏，他们的头发像火焰一般旋舞，眼睛里发着红光，声音升高成邪恶的二重唱。 你妈妈承认过， 里德尔哈利讥讽地说。里德尔赫敏大声嘲笑， 他更喜欢要我当儿子，他很愿意换一换，谁会不更喜欢他呢？哪个女人会选择你呢？跟他比起来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 里德尔赫敏轻唱道，身子变得像蛇一样长，缠住里德尔哈利，与他紧紧拥抱，嘴唇相接。在他们前面，罗恩的脸上充满痛苦，他高高地举着宝剑，手臂在发抖。 刺呀，罗恩！ 哈利叫道。罗恩朝他望了望，哈利仿佛看到罗恩眼里有一丝红色。 罗恩！ 剑光一闪，宝剑突然刺出，哈利纵身闪开，金属声当啷一响，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尖叫， 哈利急速转身，在雪地上滑了一下，举起魔杖准备自卫，却并没有东西要抵挡。他自己和赫敏的恐怖幻影不见了，只有罗恩站在那儿，无力地提着宝剑，低头看着平坦的石头上挂坠盒的碎片。哈利慢慢走回他身边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罗恩呼吸粗重，眼睛一点也不红，还是原来那样的蓝色，微微有点湿润。哈利假装没看见，弯腰捡起破碎的魂器。罗恩把两扇小窗的玻璃都刺破了，里德尔的眼睛不见了，挂坠盒满是污痕的彩色丝绸内衬冒出缕缕青烟，活在魂器中的那个东西消失了，折磨罗恩是他的最后一个行为。宝剑当啷一声从罗恩手里掉下，他跪倒在地，抱着脑袋，他在发抖。哈利知道那不是因为寒冷。哈利把破挂坠盒塞进口袋，跪到罗恩身边，谨慎地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，没有被甩掉，他觉得是个好兆头。 你走啊， 他低声说，暗自庆幸罗恩的脸被挡住了。 他哭了一个星期，也许更久，只是他不想让我看见。有好些个夜晚我们都不说话，你不在。 他说不下去了，现在罗恩回来了，哈利才完全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没有了他是多么大的缺憾。 他就像我的姐妹， 他继续说， 我像爱姐妹一样爱她，我相信她对我也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以为你知道。 罗恩没有回答，而是扭过脸去，响亮地用衣袖擦了擦鼻子。哈利起身走向几米外罗恩的那只巨大背包，那是罗恩奔向池塘去救他时丢下的。哈利把他扛到背上，走回罗恩身边。罗恩也爬了起来，眼睛充血，但还平静。 对不起。 他瓮声瓮气地说。 对不起，我不该离开。我知道我是个。是个。 他在黑暗中环顾四周，仿佛希望一个足够恶毒的词会扑下来认领他。 你今晚差不多都补偿了， 哈利说， 捞出宝剑，消灭魂器，还救了我的命，听起来比我本人伟大的多。 罗恩嘟囔道， 这样的事听起来总是比实际伟大的多， 哈利说， 我这些年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。 两人同时走上前抱在一起，哈利抓着罗恩背上仍然潮湿的衣服。 现在 他们分开之后，哈利说，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帐篷了。 找到帐篷并不难，虽然跟着聘路在黑森林里走的路似乎很长，但有罗恩在身边，回去时用的时间短得令人惊讶。哈利迫不及待地要叫醒赫敏，他兴奋地走进帐篷，罗恩有点迟疑地跟在后面。与池塘和森林里比起来，这里暖和极了，唯一的光源是那些蓝铃花般的火苗，还在地上的一只碗里闪闪发光。赫敏蜷在毯子里睡得正香，哈利叫了好几遍他才醒过来。 赫敏， 他动了一下，迅速坐起来，拨开脸上的头发。 怎么了，哈利？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一切都好，不只是好，简直是棒极了。这儿有个人。 你说什么？是？ 他看到了提着剑站在那儿，往破地毯上滴水的罗恩。哈利退到角落的阴影中，取下罗恩的背包，努力与帐篷的帆布墙融为一体。 赫敏下了床，梦游似的朝罗恩走去，眼睛盯着他苍白的面孔。他停在罗恩面前，嘴唇微张，双眼圆睁。罗恩怀着期待无力地笑了一下，半张开手臂。赫敏往前一冲，开始痛打罗恩身上每一寸他够得到的地方。 放开！干嘛？赫敏！ 你这个大混蛋！罗恩，你死来！ 他每说一个词都加上一拳，罗恩护着脑袋往后躲，赫敏紧追向前。 你爬回来了！这么多星期之后，我的魔杖呢？ 他好像要把魔杖从哈利手里夺过去，哈利本能地做出反应， 盔甲护身。 无形的坚壁立时将罗恩和赫敏隔开了。那股冲力把赫敏撞得仰面摔倒，他吐着嘴里的头发又跳了起来。 赫敏， 哈利说， 冷静。 我不会冷静， 他尖叫着。哈利从未见过他如此失控，简直像疯了一样。 把魔杖还给我，还给我。 赫敏，请你 别来指挥我，哈利波特， 他厉声喊道。 我警告你，快还给我，还有你。 他控诉一般狠狠指着罗恩，好像要下毒咒。哈利觉得不能怪罗恩连退了几步。